直到今天，您还能在剧场中欣赏到王派快板的独有魅力。下边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王凤山的拿手作品《双锁山》片段。 你慢动手，你慢动手，听我有话对你说清。你家住哪州并哪县？通上你的姓，报上你的名，是方才扯鸡杂牌的因何故啊？奴家我随不怪，要你说清。高俊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。忽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我家住山东东昌府天鹅岭上的有我的门厅。我头辈爷爷高谭胜，他本是两榜进士功，二一辈爷爷高文举御笔亲笔壮英雄，三一辈爷爷高思济，他以存孝啊拜弟兄，高兴州是我的老祖父，他在那个高平关城大有名，一个人执掌两口印，在我山东啊六府兵死的严父高怀北，他本是东窗驸马公，美轮皇姑是我的母，少爷我本是金枝玉叶生，我姓高边求赐君宝，南唐报号路过此山峰，你不该立牌招呼太狂傲，少爷我折戟砸牌我应接气不公。刘金鼎从头至尾听了一遍，小嘴要顾不了顾棒几顾棒，我当你是哪一个呢？原来是高氏门中的高相公，怪不得说话带点山东味儿呢，垮了不劲的那么好听。奴就问你了，你怎么不问我呀？你要是不问我，偏告诉啊，我头个爷爷刘宁远，二个爷爷刘汉忠啊，三一辈爷爷刘达奈，在河东刘王驾前把陈昌啊，我的母本是老诰命，受过刘王三次封啊，大哥刘龙，二哥刘虎，刘金定就是我的名啊，年长二九，一十八岁啊，我知道如今没把婚成，将军呐、啊，咱们二人年报五亿，全都相配，我请你上山把亲成。呀呀呸！高俊宝问题的高端后，黄毛丫头要成精，婚姻大事要慎重啊！这样的脱口而出，看得太精明，一拍招呼太狂傲，少爷我不容丫的眼目空。说话间，催马鸣枪分心刺，刘金定撸开了大刀忙遮营，绣龙刀架住了云战杆，将军呐、啊，你住手吧！你且消停，奴家我自幼儿读过诗书，学过武艺，昼夕文人夜习武，苦苦的用功啊，我学成了六套三略，速入兵法，西就的排兵布阵扎地安营，刀马纯熟，武艺精通啊，奴要我把终身大事看得重啊，要配一个才貌双全的美貌英雄，虽然说普天之下豪杰广，奴家我埋头深闺却不知情啊，英雄做事虚磊乐，你别学那小小气气是俗情啊，我大言设牌未会引将啊，真凑巧我一将军得相帮，将军呐、啊、请请请你的快些请，请上高山大摆花灯把金城。高俊宝闻听微微的笑，叫丫头你试听，我倒愿意应婚是黑，你来看我手中的长枪，他不愿应，一句话气坏了刘金定。姓高的，你这个小子这样的发狂理不通，来来来，你有什么本领智光使，你大量难把姑娘赢了，要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上两趟，就算你在姑娘学的艺不精。说话间抡开了大刀杀上去，高俊宝提前应战走威风，巴啦啦两匹战马跑似闪电，光闪闪刀枪并举照眼明的两个人冲炸十几个趟，没分着胜败，一输赢了刘金定，一行战的心暗想，高氏门中的枪法果然精，去砍了一刀败下去，高俊宝催马紧追不留情了。刘金定一见心欢喜，嘿，你算中了我的计牢笼了。霎时间追着马头挨着马尾，刘金定啊要用这个擒将飞抓沈七囊，只听得扑通啪嗒一声响，高俊宝中抓了马摔了个倒栽葱，跑过的丫鬟欺不住，摁着军宝上了网绳啊，单三靠啊，双三靠，哪一靠不紧用脚蹬。刘金定的一见开言道，叫丫鬟你们试听，要绑你们可松点绑，勒住他的手腕我们心疼啊。他这才收起了飞抓，传令收兵回了山寨，咚咚咚啊，得胜孤打震耳鸣，来着在了寨门以外，把马下的马童接过了马缰绳，到里边盔铠甲胄脱了去，拦历史就把大仗生，吩咐一声：“你们给我带带带，把那被擒的之人呢、啊， 带进帐中，喽兵们拉着拉着，扯着扯，推着推着，拥着拥啊，把高进宝推到大厅内。高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，刘金定令700喽兵退。大厅里剩下了一群女孩兵，急急忙忙欠身离了座，走上前，亲手给他松开被绑的绳子，漫起朱唇，塞含着笑：“将军呐、啊。”这次上山你多受委屈多受惊啊，你得恕我奴家礼而不恭啊。我还是山下那句话，我问你这一门亲事应不应啊？高君宝说：“我到南唐去报号啊，打就被困的宋营兵啊，你要提婚姻这件事儿，嘿，你算熬瞎了两只眼睛，我也不应，不应不应，就是不应。”刘金定一听面带笑，叫了声：“二不愣子的傻县公，我看你要模样俊俏心不俏，外边扶好内里的空，出了这村儿哪儿找这个店啊？你想一想，哪有十七八岁的大闺女赶着跟你拜花灯啊？你应下吧啊，应下吧，南唐报号，咱们二人一同行的，官报马到就成功。”刘金定应下了南唐去报号啊，感动的军宝小英雄，他这才抬起头来看蛟龙。只见他满头不闻巧碗盘子花的髻，墨根扎的本是红木花的绳啊，桂花油擦头明又亮，压鬓的金花黄澄澄啊，柳叶花的弯眉长又细，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，旋转花的鼻在阴道，花的口玉米花的阴牙在口内长，元宝花的本色真好看，上边带丁香花的徘徊绕眼明啊，十指尖尖的好像晚香花的玉，玉簪花的胳膊白生生，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，莲花瓣的镯子造的暗龙上身穿，湿的花红大袄，菊花的掏子就把大襟绷，口门钉成葫芦花的腕子上五个扣子全是金项边的小莲蓬，下身中间苹果花的绿，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，千百样的花草就在上边绣，绣的是百鸟朝凤，是菊花穿肠，紫荆花的裤腿，蛇皮花的大人裙大翻飞，钉子金莲他人不动啊，铃不响的人要移动，铃先铃的前走一步，花铃的响啊，后退两步的响花灯，不紧不慢走了那么一个连环步，我的稀了楞啊，花了楞，又好看又好听。高君宝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的府内辗转，暗自叮咛：这位姑娘容颜秀丽的可称无双美，论武艺也是第一名，我们二人要是成了婚配啊，他帮我南唐报号定了贼平啊，想到此处足以拿定啊，说这门亲事我应承。刘金定听进俊宝应下婚事，心口外里扑腾扑腾几扑腾，恰好似吃了个凉药喝了口水，阿弥陀佛，我谢天谢地谢神灵，将军哪、啊、咱们就此拜堂成年礼，明天发兵啊，下山峰吩咐一声，你们下得快，把天地桌子摆，下边答应啊，就不消停了，一张八仙天顶院里放啊，如是铺地，把红毡忙了，上边放了一面斗，三只雕翎，一张弓，弓箭本是红光射斗，锡纸弄在个凳当中啊，还有一碗万里风，猴子寿花菜，点着两盏广西灯，一盘栗子，一盘枣，一碗咸盐，一颗葱，一面镜子明又亮，一绺头发墨在青啊，这本是古来留下的妈妈粒啊，结法夫妻为早招丽子好聪明，他们二人拜罢了天和地，小丫鬟呀搀着姑娘就来到了洞房中，楼兵道喜赏酒宴，丫鬟道喜赏花红，霎时间天色一晚，人走进洞房里，剩下夫妻人二名。刘金定欠身离了座，满面带笑金相公，我问你，我的公爹他的人家好，我的婆母他的人家可安宁啊？高君宝说：“哎，今天晚上啊，不准说话。我听人说，谁要说话谁受穷啊。”刘金定说：“我们拼拼拼，爱爱爱呀！我发不脾气，高高兴，怎么一说说在了大天明啊？一夜晚影啊，咱不细表。到了次日，太阳东升，小夫妻上上亮亮啊，发了人马，南唐报号奔往寿州城啊，这就是双锁山啊。高君宝先问刘金定啊。”到下回的丽莎四门疆场礼上立大功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王凤山表演的快板双锁山片段。在李润杰和王凤山相继离世不久，快板三大派中的高派创始人高凤山也于1993年离开了人世。他所创立的高派快板可以说是北京地方曲艺中的代表曲种。 高凤山从小就拜天桥老艺人曹麻子为师，学唱数来宝，他的功力深厚，在继承传统技巧数来宝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高凤山的表演热烈火爆，吐字清晰，语言俏皮，节奏鲜明，气势流畅，唱段紧凑，一气呵成，让人听来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。尤其是他和弟子王学义一起表演的《同仁堂》，成为了享誉曲坛的名篇佳作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凤山、王学义合作表演的《同仁堂》片段。 我说有啊，你也不信；我说没有，你也不信。这么办，你跟各位打听打听啊。哪位同志说不错，同仁堂这边还真有个豆腐房，那我就跟你唱同仁堂好不好？ 真的 啊，你问去。 我跟各位打听去。 这人简直， 各位一说有，你肯定是唱这同仁堂。 不知羞臊多少钱， 听明白没有？ 要了命了！ 各位一说有，你可定是唱啊。 你问去吧。 不唱可不行。 你问去吧。 咱们说的话得算话。 嗯。这什么毛病？这是啊。 这意思您还不知道吗？ 怎么了？人家怎么了？ 哎，你别管，这我跟您这么说吧，让我唱，一句都不会，这得听他的。可是刚才我已然唱出来了，同仁堂旁边有个豆腐房， 你知道就行了。 同仁堂旁边没有豆腐房啊，这是瞎话呀。可是我还得说，这个，待会儿啊，我问您得了。我问同堂旁边有豆房没有，您就说有啊，您一说有，咱们就听他唱同仁堂。 净说有行、啊、他根本就没有。 么我没有别的了啊，我就这样。 你说这种人家这玩意儿要命了、这玩意儿不这玩意儿 几位都受累啊，我可问您了，您可说啊， 这根本就没这么当 事。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房没有？啊，有，得了，谢谢，有，唱吧，对，有， 哦，这也这么管事呢，这个， 活计呢， 啊，好， 咱托个人情， 啊，有，对， 有啊， 那他说有了嘛， 对， 既然说有，咱们就唱了， 对，没错， 啊，您起头， 有。 啊，有啊！ 高凤山呐、你甭忙，这个同仁堂旁边就是个豆腐房， 真不易。您可不亏心啊，行吗？ 甭管了， 行， 你唱吧。 有。 同仁堂啊，那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那个好比摔手自在王，姚王爷就在上边坐，十的命列列两堂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这么你只要一个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，提龙画虎手点针，来磕的先生孙四秒，来磕的先生华佗高，孙四秒华佗高，32岁入的唐朝，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，走向曹国治好了，怎么一针治好娘家的病，怎么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，万岁一切龙欣喜，亲身的人他在当朝的了，封他的文官他也不要，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啊，他的万般出的了无忌奈，他们亲身赐身大黄袍，这一旁弄倒哪一个，弄倒了竟得老英豪啊，微臣我这个东挡西杀功劳大卖，何必不辞那黄袍，一旁边拿在手啊，手拿着钢钉赶黄袍，什么药王爷他的妙法高，他们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给了药王好，你们不行才不相烧啊，你老这么里边有蓝怪，这么你老蓝怪3尺3寸三分高，咱们一边搁这个压药碾，他一边供这个茶药刀亮堂堂，一粒草药你的先尝啊，先夹这个牛黄你狗宝，后炸冰冷你麝香，头人陪这个杏仁睡，二人躺在沉香床，睡三更又半夜，胆大的木贼跳金墙啊，倒走了水银50两，金毛狗跳方方，有丁香谢松信，咱们人生这才做了大堂，我瞧瞧谁干草棍呢，拿棍打陈皮上，这个鼻流鲜血，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，大松丸小松丸彭大海地楼圆，狗皮膏药贴风寒，我有心接着要名晚霞唱，我唱着名儿唱不完。